假装自己一点都不想你。我把那封信藏了起来，每天定好闹钟，准时起床吃早饭，晚上继续在诚意的声音里入睡。只是哪怕自己伪装得再好，梦是骗不了人的。你经常猝不及防地在我的梦中出现，再悄无声息地离开，而我只能在醒来的时候一遍遍回忆起你的样子，还有你离开前对我说的话。两年，就两年，等我好不好？两年，这两年里就连天气都变换了好多次。可是当初我说那句好，我等你的决心没变。这两年里，诚意还在坚持着每天录音，而我也已经习惯了枕着他的每一句晚安入睡。你打电话跟我说你要回来的时候，我屏着呼吸在电话这头拼命的点头。虽然你看不到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感受到了我的每一下心跳里的激动。很多话想要和你说，我想告诉你，南京的秋天和你两年前穿上军装离开时相比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依旧是忽冷忽热，让人心烦。我想告诉你，诚意最近推出了新的 CD， 叫《如果你也听说》，里面句句都是我的心情。听说很多人买这张 CD， 把它送给最爱的人。你会买来送给我吗？大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初心，诚意的初心是他对声音的热爱，你的初心是你身上的那一袭军装，而我的初心是你。亲爱的，我和我的猫都很想你，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份装满了诚意的声音，我的心情的半岛铁盒，等你回来，我要一首一首的播给你听。请你认真的听一听，这两年里我所有的想念。请你认真的听一听，我藏在心底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那句，你是我的初心，也是我的始终。 多难才能顺其自然，袖手旁观，多慢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，像是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 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无诉离殇，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。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地方守望。 前几天听我朋友说，他和他的前任有一个约定，要是他俩27岁都还没有结婚，那他们就结婚在一起。我朋友说起来的时候还带着憧憬的幸福表情，好像27岁就真的就要嫁给他了。太可怕了，有没有？如果这么向往两个人的生活，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在一起？我朋友24岁，到27岁还有3年，中间这3年呢，还是要和别人恋爱，和别人争吵，和别人做过一切情侣间甜蜜又恐怖的事，然后心里总有一个约定说，我可能不会嫁给你，我会嫁给我的前任。是不是真的要等到27岁，觉得世界上可能没人能够达到心中的理想标准，嫁不到满意的，娶不到合适的，我准备将就将就你，是这样吗？有人会说，可以啊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美好的爱情，比如莫文蔚，兜兜转转爱了很多人，受了很多伤，断了很多情，最后还是嫁给了初恋。三毛和荷西之间也是隔了6年，还隔了场大雪，千万座城，还隔了一片沙漠。6年后，三毛重回马德里，问荷西，我现在嫁给你晚不晚？荷西还说，一点也不晚。梅艳芳和张国荣还有约定说，如果40岁的时候两个人依旧单身的话，那他们就在一起。但是说这些的人并没有告诉你，莫文蔚结婚时他的初恋已经是离了婚的3个孩子的爸爸，莫文蔚也已经44岁了，他们错过了彼此最美的年华和时光。三毛答应嫁给荷西，是他当时各种情伤在身，有些心灰意冷，荷西答应给他自由，他也就嫁给了他。他第一次告诉他他爱他，是在荷西意外身亡之前没多久。梅姐当时喝醉了对哥哥说，如果我40岁没结婚，你就娶我好不好？哥哥当时的回答是，你吃线了。后来梅姐被采访时，哥哥还在短片中祝他早日找到如意郎君，他打趣道，他可不想有那一天，因为他们是最最最亲密的朋友。最近某速食店广告也被大家吐槽得不行，女主角在镜头里重复了很多遍很多遍，如果我30岁没结婚，你要娶我。结果女主角30岁的时候真的没有结婚，她意识到这么多年还是喜欢那个陪在自己身边的男孩子，生日前一天跑去和已经从男孩长成男人的男主角告白， 偏偏男主角也没有结婚，虽然他喜欢这个女孩，看他恋爱又被他失恋，看他闪电和好，总是在他需要的时刻出现，又藏着喜欢他的情绪，在他30岁前一天如约求婚。有人说，如果那个女孩说出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，男孩淡淡一笑说忘了，这该怎么办？我不是备胎，我只是摆渡人，没有人应该一直在那里等你，我也终将上岸，阳光万里。也有人说，我不知道我30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结婚或者有了结婚对象，我只记得曾经对我说过会等我的那个人，我有没有珍惜，我怕我后悔也已经来不及。还有的人说，为什么约定是30岁才行，那个时候不被父母催死就不错了。陈升曾经开过一个叫明年你还爱我吗这样的演唱会，情侣预定明年座位，第二年一起出现，票才作数，结果第二年上座率寥寥。两个人恋爱都会不稳定，别说什么三年之约七年之定。一个姐姐和男友分手后也曾有过这样的约定，但是各自结婚，在聚会时看上去还是那么般配的一对，但是没人敢问你们为什么当时没有在一起。现实里没有那么多美丽的我等你，我愿等你出嫁再去爱谁，更多的就是自己不懂珍惜。如果真的爱，何必再等这三年，毕竟现实生活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李大人和陈志伟。如果真的爱，别再说什么你若未嫁我若未娶的傻话，爱就拥抱，爱就趁早。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，最近还是依然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，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，我开的车。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，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，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

声音，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很多女生在恋爱的相处过程中，容易缺乏安全感。比方说，对方一条消息回得慢了，就会开始担心焦虑，三分钟强迫症发作，隔个三秒看一次手机，就差把屏幕给顶破了。可人家也许只是刚好被上司喊起跑腿，或是手机开了静音，或是正在开会，或是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应该回什么，或是当时没有来得及回，然后过了那个点以后干脆就不回了吧。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，大致意思是说，从一个人回消息的速度可以看出他对你的在乎程度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一度把这篇文章当作恋爱教学指南，一旦对方没有秒回，我就认为他不在乎我，于是发生了许多不可避免的争吵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那句话，他说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你非要没事缠着我呢？对啊，为什么你非要没事缠着他呢？我认识一个姑娘，大三的时候谈了场异地恋，男友比她大一届，和她又不在一个学校，所以她特别没有安全感。她规定男友每天要给她打两个电话，早上一个，晚上一个，还规定男友要报备行踪，去哪儿，做甚，和谁。男友刚开始还积极配合，一年下来就有些吃不消了。刚好他俩我都认识，有次这个男生就在 QQ 上跟我抱怨，他说我觉得我好累，每天都像是活在监视之中，定时定点的给他打电话，可有时我们都无话可说，只好保持静默，很尴尬。我说异地恋都这样吧，你要体谅人家姑娘呀。他苦笑着说，那谁来体谅我呢？我大四了，正在忙着实习找工作，每天人才市场招聘单位各种跑，生怕错过机会，网上简历投了 N 次，好多都石沉大海了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专业工作难找，我整天都快愁死了。可他呢，还在纠结着我今天电话打了没，也没有准时打，为什么误点了，为什么电话里保持沉默。我真的想说，我也有我的烦恼，我也有我心情不好不想说话的时候，我渴望得到的是理解与安慰，而不是质问与争吵。姑娘和男友的故事你一定觉得很耳熟吧？是的，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。人们总是说异地恋痛苦，异地恋难，异地恋很少能修成正果，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事在人为，不要怪事情本身了，要怪就怪处理事情的两个当事人。 我变得很主动，若爱上一个人，什么都会值得去做。我想大声宣布，对你依依不舍，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。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，牵着你的手已经莫名感动。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，一起看着日落，一直到我们都睡着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，但是没有被 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还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？我想带你骑单车，想和你看棒球，想这样没担忧，想着可以直走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？你靠着我的肩膀，在我胸口睡着，想这样的生活，爱你你爱我。 经开始享受这份孤独了。关于独处，是你教给我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和你的关系，是同学，是友情，还是错过的爱情。用友情来定义我们，显得太苍白无力，用爱情却又过于浮夸，用同学可能恰到好处，记忆中我们大概是在一起过吧。那年的寒假，我加了你的微信，从有彼此微信的那一刻起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吵嘴角。那晚我和新哥说，这姑娘说话怎么这么冲，会不会说话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偶尔聊天，偶尔打电话，转眼两年了。第一次见你是在研究生毕业的夏天，兰州阴天闷热，我们陪着新哥去找房子，你穿了旗袍长发，爱笑的眼睛。还没有等看到房子，我们就开始吵嘴架了。是的，我是故意的，那是我表达喜欢的方式，后来你说那是幼稚。2015年的夏天，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早就不记得那是谁先联系的谁。那几个月我们每天有很多话聊，每天下班都会给你打电话，有时候聊到你下班到家。还记得吗？你睡不着的时候要我给你讲的睡前故事。还记得吗？每天下班前我给你打的电话。还记得吗？我曾叫你宝贝儿。2016年元旦，朋友结婚，我们都去了，你到得晚，我在饭店才见到你。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但我应该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你成熟、坚强、独立、有能力，所有优秀的品质你都具备。你和新哥说过，你这是要改造人的节奏。你从没有强迫我改变自己，但我终究是因为你改变了自己，不再懒惰，每天去跑步健身，不喝饮料，只喝白开水，不再彷徨，努力工作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变好了，但我选择了改变。2016年正月里的一个夜晚，你说我曾抓到过你，也放过了你，你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感觉了。你说那次我来睡在你身边，你是想给自己一个再错一次的机会。你说你都希望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次，好好相识。你说在说这些的时候你在哭。我以为重新开始我们会慢慢好起来，像从前一样，只是一切都是我以为。现如今我不会再去上海了吧，至少不会为了你再去了，亲爱的，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。我等不了你了，你不再是那个感性的少女，而我也不是当初那个给你讲睡前故事、陪你说话的少年。我的执着也不复当初，如今你有你的繁华，我有我的宁静，我们还是只适合各自安好。或许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为了说再见吧，或许真的只是为了说再见。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，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，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。

晚的音乐故事就到这里，声音是有温度的，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我是张一，下周末九点，张一电台继续温暖你。晚安，好梦。